最好时光都识过喎。 环越大沙漠，越过峭壁荒野，越疲倦少年，只飞往你的方向。原来用希望才能够支撑到这一秒，余下一切不需要想，期待着和你经历最好时光，可以吗？还有逗留在耳边的说话，期待着和你复述神话，听见吗？能为你将一生都可以化，从头树荫内寻回了栖息安稳感觉，全属于你张开了地。 多谢大家。